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享福，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老公，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本月交管部门启动超标电动自行车临时标志发放工作以来，20天内已经登记超标车达60万辆。交管部门昨天表示，目前审核效率进一步提升，发放临时标志时间缩短到1周内。从今天开始，朝阳区朝阳公园南门前路口禁止机动车掉头，东城区的部分道路也将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具体措施可以通过北京市交管局网站查询。北京市社保中心提示广大参保人员，凡是在2017年内参加了社会保险且有1个月以上正常缴费记录的人员，下月开始就可以通过社保对账单查询并核对2017年度个人社保缴费情况。中国人民银行正陆续发行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币1套7枚，其中的双色铜合金纪念币北京地区需要到建行兑换，预约业务12月5号开始办理。2018京津冀石墨烯大会暨北京石墨烯产业创新中心年度汇报、北京房山新材料产业创新发展推介系列活动将于本月26号到28号在房山区燕山举办。此外，燕山地区提出一城两业的发展新格局，将建设国家级养老产业服务示范区纳入未来的工作重点，并于本月27号在燕山举办养老论坛。再来关注一组文化新闻。话剧《哈姆雷特》将于本月28号到12月5号亮相国家大剧院。这部剧由李六乙导演，胡军、濮存昕、卢芳、金浩领衔主演，通过讲述王子为父复仇的故事，描绘了文艺复兴晚期英国和欧洲社会的真实面貌。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正在举办当中，话剧《如梦之梦》将于12月底在北京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北京人艺年度收官之作新排话剧《名优之死》将于12月20号在首都剧场上演。这部田汉先生创作的名作曾在1957年和1979年两度登上人艺的舞台。这次的版本由任明和严瑞两代导演联合执导，严瑞、李小萌、杨佳音主演。《名优之死》的故事讲述了黎元航的故事，严瑞在导演之外还将扮演剧中的名优刘振声，李小萌则将扮演大青衣刘凤仙。为了能把剧中的戏曲元素体现得更为专业，剧组还特别邀请了程派名家张火丁的琴师赵宇。北京当代芭蕾舞团昨天宣布，将在今年12月8号建团10周年纪念日举办纪念演出，在天桥剧场上演10年代表剧目荟萃。据了解，包括《埋》《野草》《夜莺与玫瑰》在内的多部作品片段将集中和观众见面。唯一一支由施特劳斯家族建立的乐团维也纳约翰施特劳斯管弦乐团将于2019年1月1号在保利剧院奏响2019年新年音乐会。本次演出将为观众献上包括蓝色多瑙河圆舞曲、轻如鸿毛快速波尔卡、南方的玫瑰圆舞曲等多首经典曲目。以上内容是由小怡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4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朝阳北路青年路到十里铺路车辆行驶缓慢，京通快速高碑店桥到四惠桥车辆行驶缓慢，姚家园路五环到四环之间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7，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哎呀，今天的乐享生活，没有想到吧，我们在周三开了一直播的视频直播，所以要提醒大家，从本周开始一直延续到2019年，我们去到北京新闻广播节目下午时段之后，我们都会是在每周三同步进行一直播的视频直播。那从今天开始呢，也是希望大家形成这样一个直播的习惯啦，我们不再是周五，改到了周三视频直播。想要看到我和嘉宾在直播间里面的状态，陪我们一起来聊天，大家可以通过微博或者是通过一直播的 APP 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啦。现在大家在一直播的平台当中看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啊，就是昨天有特别早睡，保证今天气色的这一位，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但是呢，其实很多的时候大家只听到了他的声音啊，没有见到本人。今天可以在我们一直播的平台上面看到我们直播间里面的样子，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嘉宾本人了，就是来自于唐宋设计师品牌的创始人、主理人，也是首席的设计师海棠同学，欢迎海棠。 大家好，我为什么要跟大家竖两个指头？ 对呀、啊，这是好，很萌啊、而且，海棠的声音可以再大一点点，这样的话大家会听得清晰一点。另外提示大家，在一直播上面呢，因为是手机来收音，所以，很多同学说，哎，感觉你们在一直播上面的这个声音不够大啊、如果你是用手机在看我们一直播的直播，那么可以就是接上耳机啊来听，这个声音可能会稍微的正常一些。如果你是靠外放来放的话呢，可能声音会有一点点小。另外呢提示大家，我们在876会议直播上面一定声音和画面这两个平台是会微微有点不同步，因为它是不同的媒介嘛。大家如果听着876看着一直播发现我俩口型不太对的话啊，没有看错，一直播和微博今天都可以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今天呢其实是要跟海棠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秋冬的这个服饰的搭配。哎呀，秋冬 你知道那天我去就是北京某个奥莱就逛街嘛，然后我当时就跟我的闺蜜就感慨啊，我说 没有人逛街了吗？ 第一个是逛街的人少，第二个是我觉得秋冬的衣服尤其是外套，内搭稍微好一点，外套来来回回就那么几个样子和颜色。然后呢我就摸了几件羽绒服，因为当时也是想着去采购羽绒服啊，北京的冬天真的还是蛮冷的，想去采购羽绒服。然后后来我就摸完了以后我就说真的很难做到保暖和就是材质包括型 看起来又显瘦又美 都很完美啊，就好像就是不可兼得。然后当时呢我们两个外行正在开始讨论说，哎，这是不是因为羽绒服它本身材质决定了它的这个蓬松感啊，然后它如果想保暖它就得厚，那它就不可能做到说，哎，你觉得美吧，或者是我们的审美概念当中的美。 因为羽绒服的概念是怎么出来的？羽绒服其实就是将那个空气然后注入到了我们这个面料两个面料的中间，虽然羽绒大家其实羽绒本身并不是保暖的作用，它是起到一个膨胀的作用，还有就是相当于保存这部分空气的那个减少它的流动性，相当于是我们跟外界的冷空气隔离了，所以它才会保暖。 跟被子原理是一样的。 对呀、 是吧？ 是呀。 所以有时候冬天大家开玩笑说再冷我就要披被子上街了，其实是 穿个羽绒被 其实是可以的。 对、 在设计师的眼里这个确实是一样的原理、 对，我觉得其实今年应该说很多设计师为了让大家就是在这个羽绒服的选择上不再说像过去像深蓝色呀、黑色呀，或者是就那几个单的色调，算是花了一些心思吧。像今年大家做了很多这种金属色系，像那个金色、枪色或者是银色的一些这种大的这种设计。 哎、 对，我知道夏夏可能根本就 不 喜欢。 设计师老师，恕我直言啊，就是我真的有在街上看到过，就因为很多我觉得很多人真的是走在时尚前沿的，但是。整件羽绒服都是金色或者是银色，你确定我们平凡人 hold 得住吗？ 你是觉得 就是在设计师的眼里 在空气中要爆炸掉的感觉是吗？ 就感觉我身体里裹的全是爆米花，打开爆米花就要掉出来，这真的是有一种那个银色就很像，为什么像爆米花，就很像锡纸，你知道吗？裹在身上。 是 金色我就不说了吧，金色我觉得就 更有点吓人。 虽然说金色银色这种有点反光的颜色今年确实是材质确实是流行，但真的适合每一个人吗？或者适合大多数人吗？ 它作为一种这种盛就是被推广的一种材质吧，肯定会在一定的范围内被接受。就像我们过去就举一个我觉得大家显而易见的例子吧，大家之前穿 UGG 的鞋子的时候，在还没有接受这个鞋子之前会不会觉得这鞋子丑爆了？ 没有我们第一时间接受它的时候我们就是本着一颗时尚的心灵。 是吗？难道不是因为哇这鞋子看起来好暖和？ 因为我以前第一次接受 UGG 这个就是这种所谓的雪地靴嘛， 对， 就我那个时候还生活在南方，我是真的觉得没有必要。我觉得南方最冷的时候好像可能也就那么一周吧能够穿到它，但这一周我又不用天天穿它，所以就实用性没有那么高，大家其实还是奔着一种说哎呀这是可能是流行过来的啊，从某某国家流行过来或者从某某城市流行过来的这个。 所以你可见流行有多么强大，虽然我们现在可能觉得金色或银色或者这种反光的这种材质看起来好像有一点夸张，但是其实如果穿的人多了可能我们慢慢接受了这种夸张的程度，其实它也就不夸张了。我这么说好像有点不太负责任，但是这么一个原理吧，只能这么说。 真的可以轻易尝试吗？今年的这个金属色的， 我觉得 大面积的金属色， 对，这个完全是就是看每个人的这个接受度，有些东西去推它不一定会被所有人去接受，所以它可能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里比较小的范围里边去被推广，然后默默的就退出了我们这个时尚的舞台。 然后会有新的东西去取代它，可能更实用，可能被大家接受度会更简单。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就有一点这个大浪，对吧？一浪退一浪，然后有人就扑在沙滩上，有人就，对吧？ 哦，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其实很多的时尚，我们所谓的时尚的元素啊，或者今年流行趋势啊，很多时候也是一些主打品牌哦，很主力的这些品牌和他们的主力设计师，希望被流行起来的。但是呢，这个市场检验它就是会有一个周期， 对， 检验过了，如果大家真的不喜欢，发现真的 hold 不住，它可慢慢也就退去了这股热潮啊。有人问了说，今天直播间里是烙被子吗？嗯，差不多吧。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怎么把被子能够穿得好看呢？有人问说我在哪儿啊？行，这样我先把那个镜头转向我，其实我在海棠的正对面啊，正对面。我在这儿。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我都再解释一下。虽然说很多人也来参加了我们周六的见面会，但是呢就是你不参加见面会啊，你是无法知道我说的这个前置摄像头的距离和后置摄像头的距离啊。其实你们不要拿海棠的这个脸的大小和身材对比前置摄像头里的我好吗？不要脱粉啊，不要走啊！微博和一直播今天呢都可以跟我和海棠来聊天。那一直播的平台上面留言，我们当然会看得更准确一些啊，会及时一些。在微博上面呢，可能得下了直播我才能够回复大家。所以想要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冬季，这个冬季的流行元素，还有就是看起来很难去搭配的一些外套，我们真的要怎么去把它穿得好看，怎么搭配呢？其实今天海棠也有在他自己的这个设计的衣服当中， 对， 要跟大家 有一些小小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 哎，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微博和一直播可以找到我们，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其实今天呢，海棠也发了直播帖，我帮他转了，在我的微博上面，所以微博和一直播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看到啦。还有人说了，这个金色感觉不易 hold 住，银色如果不是太闪眼，感觉还是 OK 的。还有呢，也有人说这个寒冬里面亮闪闪，可以添暖意吧？银色真的暖吗？ 有一点，有一点这种， 所谓银装素裹。 会有一种未来感跟空，对，有一种这种科幻的感觉，对，太空的感觉。 银色会有一点了，金色不太会。 对，对，金色感觉很有钱的样子。 不要这样子啊，我们是一个很朴素的节目。好，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这个金色和银色。如果现在真的已经有人可能在双十一的时候 已经购入了， 剁回来了，怎么搭呢？这个今年的流行元素，而且因为我大家如果有观察我周六见面会穿去的那个羽绒服，我当时那一家的羽绒服它就有，因为它是双面嘛，所以它就考虑到大家的这个接受度，它 一面是金色，一面是深色， 是别的颜色啊，对，然后还有一款是一面是银色，一面是黄色，明黄色啊，那个。但是我依然没有敢尝试，就即便是这样，我依然买了非常保险的，一面是酒红色，一面是蓝色， 感觉两面都可以随时穿的那种，是吗？ 都不会太夸张，而且这两个颜色我确实也都比较喜欢。但是它那个银色和金色就很大面积了，因为那个羽绒服本身很大， 对，非常大，是从上到下那种，是吧？ 对，还戴帽子，那所以这样的羽绒服，怎么搭？我没有太想好，哎。 其实羽绒服它其实就是一个基本上是我们在外面走的时候要穿的一个着装，所以你要说可能我们最多会从颜色上或者说稍微的一些细节上稍微体现一下，不让我们显得特别臃肿。穿羽绒服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那个就是就搭配的一个概念吧，就是如果你的上半身或者说你的三分之二整个都已经是包裹的很肥大的羽绒服的时候，你的裤子还有你的鞋子尽量显得精巧细致或者是细小一些，不要穿肥大的裤子，然后尽量穿这种显得单薄一点的鞋子，或者说哪怕 OK 你搭配的是一个雪地靴，那你中间可以穿一个特别细的打底裤，让你有一部分露出来，这样能有一个比较强烈的视觉对比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反而很显瘦。 哦，就是不能够说你这个羽绒服咔一下已经到就小腿肚，恨不得就再往下了，然后下面还套了一个雪地靴，就会整个人 对、 就是某些人经常说我的啊，说 对 说我下楼拿快递就是。 你是裹了棉被下来的吗？ 就套了个羽绒服，然后还穿了一个就是某国产的那个运动鞋，他今年出了那个就后面有一圈毛的那个拖鞋、 啊、 那个感觉， 知道 你知道吧、 嗯、 然后我有几次跟好朋友吃饭，哎，那跟好朋友见面嘛，干嘛你们干嘛对我要求那么高，然后我就穿成那样就去了，他们说你是直接下楼取快递然后顺道给我们吃饭是吧哎，你看这会就显得没有那么精致了，我知道他们吐槽我的点就是觉得我不够精致， 是的、 啊、 是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搭配的围巾或怎么样，就是如果说这件羽绒服整个上半身已经是很臃肿的状态的时候，你可以搭一个稍微细小一点的围巾，就尽量不要再特别膨胀。如果说这个羽绒服只是一个上半身的一个羽绒服，你整个下半身比如穿了一个稍微贴身一点牛仔裤，或者是只是一个特别瘦的一个打底、 嗯、 那你的上半身可以让它尽量的臃肿，这样也会有一个视觉的对比、 哦、 我穿一个大一点的外套，然后再围一个特别肥大的，或者说这种显得脸小小的那个围巾的感觉，然后这种视觉上的对比就是，嗯，看起来像只锤子，但是但是会很有重，就是视觉感存在感吧、 嗯。 还有就是这种对比的差异也会显得比较瘦。 哦，那鞋呀，包括这个裤子的 对 这个选择就很重要了。 对，总之、 啊、不可以像我一样。 对，总之有一个观点是，一定要让你身体的某一部分露出来是瘦的。所以很多人、 嗯、 像韩国或者日本的小姑娘们，她们通常冬天都是不穿裤子的。 不是这个意思、 说错了， 就不穿袜子的。 对对对，不穿袜子，他们不穿那个，他们会直接露大腿。 你会把大家吓着，这个形容。他的意思是裙子里面， 对， 不再套裤子打底裤了。 对，是的，甚至连那个打底的丝袜或者是都会不穿，就大家经常看电视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问他们说：“你们这样真的不冷吗？”他们说：“好像有一。”